朝鲜记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发言人9月1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目前南朝鲜的朝鲜日报、中央日报、联合通讯社、新闻一、美日北朝鲜等傀儡保守媒体恶意重伤我们，胡说什么人民被迫参加200天战斗，这只不过是对民生没有任何效益的示威型战斗等，以图诋毁200天战斗的辉煌成就。那些媒体甚至散布无理扭曲我们200天战斗的阴谋谣言，说的似乎他们的对北制裁开始见效。正如世界所公认的，忠诚的200天战斗是先军朝鲜的英雄大进军，为的是坚决粉碎万恶的敌人挥动制裁和施压的长刀，来力图使我国屈服的种种阴谋，熊熊燃烧创造万里马速度的烈火，早日达到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宏伟目标。北南关系到了今天则趋向最恶劣状态，同族之间的不信任和敌对感达到极点。对此，那些与青瓦台对抗狂人一唱一和的保守媒体也有责任。我国军民将绝不容忍那些天下最坏的麦文集团背叛民族败类极有保守媒体的弥天大罪。在北南关系得到改善，双方媒体之间的合作得到搞活的那天，就将以全体同胞的名义一定算出账来。谈话强调，南朝鲜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将要进一步坚持正义和真理，给那些把北南关系推向不可收拾的破产局面的朴槿惠集团及其走狗极有保守媒体以沉重的打击，积极奋起投入实现民族合集与统一的神圣的爱国事业。